静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知道我真心真意，一生。

寂寞可以扣掉几分钟，目标就差三个借口，相信他一定等我，加快脚步，空气都发热，律动的节奏跟着我，红灯最后倒数三秒钟，梦的天空不该是座迷宫，只想画出彩虹，心像风般自由，爱的天空开不开心直说，哭过后的笑容难过丢向天 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三十看不到，原来惊喜就在这一秒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说心也都不好过，勉强爱一个人犯了是什么，有话就直说，你不要再闪躲，放弃爱一个人也许是快乐。

只拥有璀璨的宝，方知你我也这样傻。今天请一起，为再没有烟火轻破，业债情磨，从今生不倒你我。长夜梦。求从今不再挂念某一日，长夜碰杯再饮，梦在半醉中庆幸，尽管失意能再遇知己良朋，长夜碰忘掉昨天的苦闷，如果可以，唯求从今不再挂念某一人，长夜碰 醉，让你一辈子执迷不悔。

不及岁月动摇，山河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忘不到。风儿握住的树梢，天空是思念纸条，心缠绕，静静地守候这人潮，等到的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忘不到，等的人等待中花落知多少，经得起岁月动摇，想的人感伤的日落知多少，或许这世界上有些梦没再永远忘不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当初陪伴你，每次相聚容易，分手却不容易。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。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不愿意我要和你、飞向天际，一心一意，不要说分离。是否我努力能出现奇迹，只要珍惜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亲吻着你千言万语，你忧郁我

是我心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